不少的单位已经在今天正式开始上班了，那北京呢现在也就突然变得热闹了起来，相对比前两天过年时候的那种荒凉的感觉，如今的北京更像是一个热闹的大都市。那么你今天上班了吗？很多人都说节假日之后的第一天上班是最痛苦的事情，因为在家里的时候吃穿不用愁，还不用早起去上班挤地铁，这样的日子过的时间长了呢，身体可能就会去适应一种轻松的感觉，相反突然间紧张起来的工作反而会让你不适应。如果你在今天上班的话，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哦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给你一首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，也让你能够提提精神，在新的一天当中有一个好心情。 如果说只能活这一天，曾经与你深深相爱，我已没有遗憾，我有回忆温暖了想你的每一刻，不让你离我太遥远，走在这个时候拥抱的季节，爱在心里，所以我不可怜。回忆温暖了想你的每一刻，紧紧抱着你说过的誓言，等待着我们说好的永远。 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，

靠近叫人光临，声声催听雨，涓涓心事说给自己听。月影重重，烟火几重，烛花儿红，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。雨打湿了灵魂，嘴巴不觉泪拆两行，我在人间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痛定洗尽烦恨不能遗忘。又是轻盈余伤，这句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来听唱。我在人间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东平西尽烦恨不能遗忘。又是轻盈余伤，这句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。 在心里漂浮，情意令人太难受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请你开一开口，随便一声话，随便一句，算是问候朋友。离别你，只离别你，心痛苦比处死更难受，灵魂已失，心仿佛死去，心死问谁可救。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唯盼望情爱如旧。眼泪在心里流，问怎么有，琴弦打开亦无心奏，我现在似木偶，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，全忘我语爆，心中空虚了，依襟泪痕湿透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心曲在奏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盼心曲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离我浅笑，可知否？寂寞心所暗动摇，云霄拍荡散飘渺，被困扰怎得共渡蓝桥，梨涡轻照映出花月调，但望相看为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折腰今生孝同临了，梨涡浅笑似把关腰，烟梦轻泛浪潮，春宵游梨涡虽悄，悲欢几易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也照了，梦已消，花已旧玉人秒，梦已消。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笑的走掉。送你的礼物包装都还没拆，打你的手机没开，美丽的旅途步伐会有点倦怠，假日一个人听海，夜半梦醒来痛却没走开，没你的日子生活就像变黑白，快乐它装不来，装作无所谓不代表我不会穿过熟悉的香水味，在你身旁会是谁都是我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雅晶。那在这里呢，祝福大家新春愉快，鸡年好运。